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又回到了栾池曾经待过的孤儿院。在那里，栾池慢慢告诉了沈秋自己最真实的想法。栾池站了起来，脸上还挂着泪水，嘴角却勾起了一个诡谲的笑容。小秋，你反应太慢了，这一点也不像你。是啊，这份感情我原本想压抑在心底，直到我在美国遇到了查理斯，他让我有了另外一种可能。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找一个合适的人催眠他，然后复制一个穆阿姨。毕竟那时候我并不想惊扰他，还算不错，但他太聪明了，而我又太不成熟，还被他发现。他扬言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穆阿姨，所以我只好让他死。那时候栾池的技术不好，只能催眠韩夏，让他在梦中被吊起来。至于温琪，谁让你不肯让我做有罪辩护？沈成阳的死从得有人出来负责，你不肯，他就得死。栾池说起杀人，仿佛是在品尝一道菜，一道滋味奇妙的菜。沈秋不知该如何面对栾池，眼前这个仿佛恶魔一般的男人，真的是他曾经依赖过、尊敬过的哥哥吗？但程雅也不是你的最终目标，对吗？沈秋颤抖着声音说：是啊，程雅和穆阿姨一点也不像，她的长相是和陈碧柔一个类型的，令人作呕。栾池做了一个恶心的表情。你的最终目标是我，对吗？你第一次动手是在精神病院，你发现我和许崇光的事，气疯了，想要催眠我，可是匆忙之间你催眠失败，所以只能抹掉我的记忆。我出院以后，你开始在我的饮用水里加致幻剂，让我崩溃，让我觉得自己精神有问题。你甚至想把沈成阳的死嫁祸给我，然后你是不是还准备再让警方怀疑许崇光，把他也顺便送进监狱？那天在你家里，你本来想催眠我把我带走，却没想到我会通知警方。那么现在你让我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你要把我变成我妈，对吗？ 小乔，你真的很聪明。不过我不是要把你变成木真，只是需要你有双重人格，既是木真，又是沈秋。我的一生只有这样两个亲人和爱人，我不想你消失。栾芷的眼里透着悲悯，你是个疯子。沈秋冷冷地说，我早就疯了。你当然不知道，你走之后的十年是我和穆阿姨相依为命，她是我的一切，可是被陈碧柔毁了。那个无耻的女人看出了我的感情，她当着沈健的面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穆阿姨，逼疯了她。是她把穆阿姨逼疯的。那一年栾芷研二，休息的时候她开始尝试着学习素描，然后偷偷画木真的画像。她沉思的样子，他睡着的样子，他伺候那些花花草草的样子，日子平静而美好。他把那些素描小心翼翼地珍藏，那是他永远不能见天日的小秘密，却被陈碧柔暴露在阳光之下。蜜糖成了毒药，曾经平静美好的生活都烟消云散了。那年暑假，沈健和陈碧柔找上门来，逼穆真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穆真不肯签，也不可能出让股份。他和沈健的感情已经消磨殆尽，但他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他要保证自己的女儿永远是沈家堂堂正正的继承人。沈健和穆真吵了起来，陈碧柔借口上厕所，想要去书房偷穆真的私章。他找错了地方，却翻出了栾芷的练习画作，都是穆真的侧影，落款处还有些恋慕的话语，露骨而直白。陈碧柔高兴坏了，将那些画作摔在了桌子上，极尽尖酸刻薄之言语。穆真惊讶痛苦之余，却不得不签下了名字，因为他们说如果再不签字，就要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。栾芷气疯了，差点和沈健打起来，却被穆真拦了下来。从那以后，穆真开始有意和栾芷保持距离，并且给他单独租了房子，要求他没事不准回家。这样冷淡了半年，栾芷再见穆真，他却因为压力过大出现了严重的焦虑和失眠。那时候栾芷才知道，陈碧柔这半年的时间不断用这件事情威胁穆真，让他放弃了对沈氏的控制权，甚至想要穆真放弃手里的股份。穆真奋力和他周旋，耗尽心力，整日里都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。栾芷疯了，拿着刀去公司找陈碧柔，告诉他如果他想说就说出去，他栾芷烂命一条，大不了和他同归于尽。那样疯狂和歇斯底里的样子终于吓到了陈碧柔，再没拿这件事情做过文章。可是已有的创伤再难复原，穆真的精神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了。栾芷这才想到去美国学习心理学，却阴差阳错跟查理斯学会了催眠。那时候的栾芷并不准备打扰穆真的生活，他只想利用催眠术缓解穆真的状况。可是查理斯的描述让他有了新的想法，他可以催眠一个人，让他成为他的穆真阿姨，而且只是他的穆阿姨。回国以后，栾芷遇到了韩夏，她是他的学妹。在一场报告会以后，他红着脸拦下了她，向她询问了电话号码。那是个年轻的小姑娘，和穆阿姨的眉眼有点相似。她给了她电话，开始跟她约会， 他甚至带他去见过木真，只为了让木真相信他已经不再爱他了。韩向很聪明，而那时候的栾池实在太青涩，他的催眠被韩向发现了。那个女孩子很快搞清楚了前因后果，劝他不该这么做。他威胁他，如果再不放弃，就要把一切告诉木真。而后，栾池杀了他。他有计划地清除了自己在现场的一切痕迹，甚至调查了许崇光的行程，确保了他没有不在场证明。韩夏死了，他回到木真面前，假装情伤，寻求安慰。木真终于再一次接纳了他，直到一年后，木真自杀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见过许崇光，查尔里斯夸他是绝无仅有的天才，不过我却不这么想。韩夏的事，他从头到尾都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他甚至没有发现他的病人在被别人催眠，真是让人笑死。如果不是你爱上了他，我的计划明明是完美的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提起许崇光，栾池的表情变得扭曲起来，憎恶和妒忌交杂的情绪在他的脸上交替出现。你爱上了他，竟然还是两次，真是可笑啊！像那种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傻子，竟然两次捕获了你的心。如果早知道会这样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再治疗你。你永远不会明白，我看到你俩在一起时那种恶心的感觉，看到和穆阿姨那么相像的一张脸，却和别的男人含情脉脉，真的是恶心透了。沈秋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疯狂而扭曲的男人，真的是他以前以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他曾经把他当作亲哥哥。你太小瞧许崇光了，你也太自负了，你以为你做的事情崇光都没有察觉到，所以你才敢让他做我的心理医生。我们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甚至觉得无所谓，因为你早就准备好，只要我认罪承认沈成阳是我杀的，你就会嫁祸给许崇光，说是他催眠我的，甚至让我以为我喜欢他也是因为被他催眠，对不对？你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直到许崇光提出要去美国，你才发现你很可能要暴露了。栾池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恶心透了。如果我妈在世，她一定后悔养过你这种人。沈秋狠狠地说，多年的陪伴，他了解栾池的性格，更知道说什么才会让他愤怒。栾池被激怒了，脸色变得冰冷。沈秋，别用这种眼神看我。他说完转头看向程雅，去看监控，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告诉我。程雅木然地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给许依晨一支你催眠用的钢笔？沈秋颤抖着声音问。小秋，看来你在拖延时间。栾池温柔地说，我得加快进度才行了。沈秋往后退了一步，我现在离你很远，你可以离开，然后再回来收程雅的尸。只要我一个命令，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寻死。去掉所有伪装，栾池露出狰狞而冰冷的面容， 它像是一把开过刃、见过血的邪刀。即使离得远远的，也能闻到那散在风中嗜血的杀意和血腥味儿。沈秋的脚步停了下来，他知道栾池已经疯了。程雅的房间里突然传出一声尖叫，栾池脸色一变，沈秋转身要跑，却听见背后砰的一声响，脚下不禁一滞。栾池的手里有枪，他飞快地下楼，身后抵着墙，把沈秋揽在怀里，挡在他的要害，熟练地躲避了所有狙击点。警察们冲了进来，薛崇光气得要命，他们都没有想到栾池的手里竟然会有枪。你报了警？栾池在沈秋耳边说，我又不杀，我以为这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如果你只是催眠了我，那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。可是哥，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别人不行。你废话太多了，小秋。栾池嗤笑了一声，他被包围了，却不见丝毫不安，甚至可以说是惬意地享受着这个过程。许崇光走到人群最前面，平静地看着栾池。栾池，查理斯骗了你，他的双重人格实验根本就没有成功，你就算带走沈秋也没有任何用处，他只是自以为是地利用你来刺激我而已。栾池的手抖了抖，却又迅速打起了精神。你别想诈我，许崇光，你在催眠上的造诣也不过是查理斯吹出来的罢了，你以为我会上你当？不是诈你，只是告诉你现实而已。许崇光迎上栾池的目光，平静地说，许崇然本身就是个伪命题，我的第二人格根本就不是被他催眠建立的，而是我爸妈去世那年就出现了。两年后经过治疗，我的心理医生帮我整合了属于许崇然的记忆，从那个时候起，许崇然就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他自以为建立的人格，只不过是我意志力的一点恍神而已。我告诉过他，但他坚信我是在骗他。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试着调阅一下我的病历？栾池，你以为韩夏的死就可以掩盖一切？你以为这两年来我都无动于衷？你太小看我了，也太小看沈秋了。放手吧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的穆阿姨早就死了。许崇光压低了声音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你闭嘴！栾池歇斯底里的大喊，他的手颤抖不已，情绪非常不稳定。许崇光皱了皱眉提醒道，小心你的枪走火，你的穆阿姨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栾池的手又是微微一抖，却还是听从了许崇光的建议。他眯着眼睛看许崇光，恨意像刀子一般扫过许崇光的脸。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在你怂恿沈秋做有罪辩护的时候，我就把你纳入了考虑的范围，但那时候我仍然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杀韩夏。后来温琪死了，你的嫌疑更重了，可是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，直到我和沈秋在韩夏的房间里发现了你的照片。许崇光有些哀伤地说，我查了韩夏的履历，她是你的学妹，你们确实有可能有交集。我查过了你那张照片上的钢印， 但是从你的借书证上撕下来的。他在学校的图书馆勤工俭学，也许整理过过往毕业生的档案。他出事前前半年，你回母校做了一个报告。栾池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难道就不害怕吗？ 我从来不做噩梦，我只会梦见木真又回来看我。 下期当中，一切谜团都真相大白了，而眼看危机即将解除之时，新的危险再次出现了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千差万错，也没人可 说。发福利了，瑞麟羊奶赞助中老年健步走公益活动，免费领取健步鞋，只要您年满50周岁，认可瑞麟品牌，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报名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这鞋子啊，鸡巴命厚，非常柔软，跳广场舞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 弹力很好，不要脚面。三后走路感觉都能飞起来， 好穿好脱，不用弯腰系鞋带，公园溜啊，真是少不了。 是的，瑞麟羊奶粉呢，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，特免费发放中老年专用健步鞋，柔软舒适，轻盈方便。鞋前呢有0.5到1厘米的空间，大脚趾与鞋接触适度，不勒脚背，重量分布均匀，走路跳舞更轻松。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，认可瑞麟品牌，支持国货好羊奶的新朋友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即可免费领取一双。 好多朋友不相信，说怎么可能，一双健步鞋少说也得大几十上百块钱，更何况是老年专用，采用防滑鞋底，舒适透气，轻便设计。一个电话4007106108就免费送了。是的，我们不断重申和强调，本次活动是瑞麟作为赞助商免费提供给大家的一次公益活动。只要您年满50周岁，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品牌的新朋友，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，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。但是这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，名额稀缺，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瑞麟羊奶，中国好羊奶，春季健步走活动唯一冠名赞助商，多年信誉品牌，好评无数，每百克含钙量640毫克，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，增强营养。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身体呢也需要多多关注。早餐来一杯瑞麟羊奶，均衡营养，活力一整天。临睡前来一杯瑞麟羊奶，安睡一整夜。 瑞麟羊奶，纯正好羊奶。每公斤均由8公斤鲜羊奶浓缩而成，浓缩就是精华。现在正在举行公益推广赞助健步走活动，针对北京地区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免费发放健步鞋。只要您认可瑞麟，支持瑞麟，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新朋友都可以去北京瑞麟一店，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和二店，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0号去领取一双健步鞋。但前提是一定要先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报名成功后才能免费领取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目前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此刻电话是全面报线中，已经领取过的朋友呢，请让出通路。每位朋友凭借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限领一双。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，可以提供相关证明。为了防止秩序混乱，重复申领，特此说明，倒计时最后2分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提醒各位，本次发放健步鞋的数量有限，送完活动立刻截止，听到活动的都赶紧行动起来，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有朋友到现在还在质疑是不是免费的，有没有隐形消费，大家别着急上火，就是免费领取，全程免费。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大赛唯一冠名商，免费发放健步鞋公益活动，就是免费领取健步鞋，专为老年朋友设计，穿着舒服，鞋面宽松，双脚释放，贴合足弓，并采用防滑鞋底，保证每一步走起来更轻松。大家赶快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